知道你值得更好的，因为你让我 I can't help myself 都理解吧，爱角是角度和方向，没问题都配合的，睡着是做梦的重量，云要多高，天要多蓝，线对照色飘，我往前跑，你换的神态都做到，回头的次数刚刚好，圈大转没办法都需要的，一整夜不可征服之欢，没有钟表，对着爱这个主题思考，我只想要把所有生命都消耗，研究你所有的无聊，

夜如黑，阑珊旁，路人低语，骑着大洋，街角雨凶沙，孤芳阵阵若一声，将窄窄的纸上，薄薄的衣裳，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，屋里呢喃存在，无声呐喊，绝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厚重语词，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。 记得我写给